史上最大规模购车盛宴任性开启，哈佛 SUV 十亿红包火爆来袭，单个红包最高金额达4990元，其中购车红包可用于购买哈佛 H2、H5、H6、H7、H8、H9 等明星产品，服务红包可用于保养、维修、购买精品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佛官网、微博、微信或进店扫二维码进入活动页面即可参与，100%中奖，只等你来。 哈佛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更专业，所以更放心。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 明天喊红包火热继续，新老朋友不要错过哦。 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与，一次没喊到的不要气馁哦。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哈弗汽车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 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爱车帮帮忙。大家好，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老车， 嗯， 哎，老车， 嗯， 老车，老车，最近要推出一个新的那个专栏是吗？ 我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定了，他我们最近 确定要做吗？ 老 是在我们节目里还是在微信上？ 是微信上。 OK， 就是老车定期可能会通过微信给大家发布这个推车的这个推荐车型的这个一个专栏。 对，知道为什么是不能在这个节目里吗？ 因为这个 因为有好多话不能说是吗？ 对，就是我们那儿都是捞干的，说的都非常实在，然后也比较接地气儿。 嗯， 啊，这个专栏初定为叫老车推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主要是接地气。 公众微信号，微信搜索快车道 FM。老车这样吧，我私人出3块钱，然后在你那个推出那专栏那天来个好红包就好。 3块钱红包 可以，嗯，可以可以。 我的天，你直接在我们的那个讨论群里发就行了，我觉得。 不，这个不，你得考虑到咱们全国听众嘛。这样吧，3块钱太少，我捐300，然后到时候咱们再看看。 你真大方。 让那个一水老师捐给 300，直接就在咱们那个有一个群里边直接发红包。 对，我就这么说，但是他想让全国的听众都抢，那不得喊吐血了呀。300块钱全国听众喊。 哎呀，咱聊回来吧，聊回来啊。 嗯， 那个今天爱车帮忙，嗯， 今天爱车帮忙主要是告诉大家一些，就是切记几种交通事故是对方负全责的。 对，因为为什么说这么一个呢？因为眼下应该是一个集中出游的时节， 因为天气快变暖了嘛， 已经开始在回暖，然后 我特别理解 外出啊玩啊什么的。 你的言下之意就是最近是出行的旺季，所以也是出险的旺季。然后再加上梅雨季节交替，现在开春嘛，然后再加上天气有点奇怪，前一段时间就北京还来了个大降温，恨不得都下冰雹了，下雪了，就全中国路况很奇葩，天气很奇葩，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出险的时候该是别人全责就得让他认全责，是不是？ 嗯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几种情况是对方全责吧。 嗯， 比如说这个事故一，在拥堵的城市当中，就是黑车与白车 这样吧，你说这个黑车白车，大家可能我们是根据 A 车和 B 车， 我们现在是用图来咱们再来展示，但是听众朋友可能听起来有点混淆。 嗯， 就这么说，是在同一个车道内，前后车把前车给追尾了， 追尾了。 哎， 啊， 这个时候呢，这也是最常见可能最多的一种情况，就是后车的全责 啊。 哎， 啊， 这个时候就是后车全责。为什么呢？来说一下，就是你在同向行驶的道路内，你的后车没有保持一个足够的安全距离， 嗯， 不要 跟太紧了。 对，不要管前车是突然急刹也好，还是他怎样停住了不走也好，你都没有保持全责，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是你的全责。 啊，这不是，这一般情况下不都是这样吗？ 99%， 就一般后车撞上前车的话，不，就夺气，对面夺急刹，完，那也， 哎， 也得没办法，我走险，别就， 对对对， 别说话。咱 其实告这一点，其实就一句话，就是告诉大家，距离产生美啊，别跟太近。嗯， 哎，我们真是，我跟你讲，就前一段时间不是正好赶上北京降温，然后又下雨嘛，对吧？路面特别滑，我就觉得那很多人开车就是跟没开过下雨天似的。 真站不住啊，就眼看着就车离得特别近，刹不住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保持车距这件事儿是特别靠谱的啊， 对， 就是后车撞就全责。 但这个时候有的人啊，比如说前面的车保持车距，这个车距后面车觉得它挺大的不走了，就会一直鸣笛按你，会有这种人。 Oh. 我就遇到过，所以就大家都不要心急啊，其实保持正常的车距是很正确的一个开车的。 我跟你说，这时候换我的话，我就摇个窗户，弟弟你飞过去啊。 你这就叫路怒症了，我跟你说。 没有，就开个玩笑嘛，就是咱们保持车距正常行驶，他误会你证明他素质不高，跟你驾驶水平没关系， 嗯， 对不对？ 对， 你牛你撞我，你修我车， 反正就是你这太激进了。反正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保持正常的车距，然后都不要着急就好。那事故二是什么呢，老车？ 事故二呢就是提到的一个并线， 嗯， 因为也是在同向行驶当中呢，肯定是有多车道的。那么你正常行驶呢，在这个比如说在内侧车道，这个时候呢，右侧你的旁边那车道上有一个车辆，它并进来了，你把它给撞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对方的全责，就是并线的这辆车的一个全责。 嗯 啊，现在在北京很就是咱们的快速理赔多半就是你压线并道，那你就全责，你就直接认吧。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习惯这个了， 嗯， 就是变更车道时未让正在该车道内行驶的车辆先行，要负全部的事故责任。 对，路权毕竟在直行车辆上，你并道怎么都是你的毛病，不管实线虚线什么线，对吧？ 嗯，是。 行，今天咱们帮帮忙跟大家聊的是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对方全责，就是其实帮大家认定一下在出险的时候这个全责方， 对， 然后 责任方。 对，我们稍后呢也会大家详细的再罗列几种，然后听我们节目啊，等会儿回来。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至11点，哈佛 H6 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佛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佛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到11点，哈佛 H6 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佛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佛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 明天喊红包，火热继续，新老朋友不要错过哟。 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与，一次没喊到的不要气馁哟。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哈佛汽车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 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事故的几种情况，对方全责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事故三。 刚才那两个比较常规了。 对，事故三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啊，跟大家说一下，它 算是不遵守信号灯 啊，不是不是， 没有信号灯的情况下，两个车过十字路口，对吧？ 对， 谁撞谁，怎么责任划分呢？这个比较繁琐，嗯， 就是在一个没有信号灯或者是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路口， 嗯， 也没有交通标志或标志线未规定谁先优先通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嗯， 如果没有让右方道路来的车先行，那么要负全责。 就说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车是由南向北， 嗯， 另外一辆车是由东向 西， 能明白这个概念吗？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十字交叉的这么一个， 啊，对啊， 一个行驶方向， 肯定是十字路口嘛， 嗯， 那你这个由南向北的，对吧，由东向西的就要让这个由南向北的这个车先走， 就是 它在你的右侧， 对，南北就是一个正方向，东西要让南北，是这意思吧？ 啊，不是，你别说东西南北，就说在你的这个右侧方向来车的这个直行，就是你不管你是在南还是北，或者是东还是西，你在通过这种没有交通信号灯和警察指挥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注意观察你的右侧，就你斜往斜前方方向看一下你的右侧， 啊， 如果有车它是直行啊， 嗯， 它是直着要开过来，那 OK 你要让它先过，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让它过，你们两个发生了剐蹭或者碰撞，那你就是全责了， 全责的那一方。嗯， 我明白了，就是我过十字路口，我看右边有辆车，它直行过来了， 对， 我要把它撞了，我全责。 对呀， 哦，因为它在你右边，其实你是能看到它，很准确的看到它的，所以你要让它先过。 哦，知道了，就是其实这个十字路口那就是这个圈儿，大家都会先让右方的，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嗯， 嗯， 哦，这个我还真是， 这个真的容易有混淆哈。 是，先让右边。 其实你我们想一下，我们在中国，我们是左侧驾驶对吧？左舵车， 嗯， 左子在左边通行，嗯，让右侧是让人通行。明白吗？ 明白 啊， 左侧其实视线也不如右侧来那么宽广，因为我们在左边嘛，是不是？嗯 嗯。 好，那我们来看四故四 事故事。 等一下，让我们来看事故四。 啊，事故事。 天呀，今天这舌头有点不太好使啊。 嗯，来， 这个是一个什么 样？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在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下， 嗯， 也是一个路口。一辆是右转弯的车， 一辆是左转弯的车， 对，另外一辆是对向行驶但它要左转弯的车， 那么两个车咣怼上了， 发生了碰撞了， 嗯， 这个时候呢是右转弯的车辆要负全责。为什么？因为右转弯它更方便，有足够的时间做出预判，让左边的左转弯的车辆通行，先优先通行 啊。对，左转， 这个，时候 其实左转弯还要躲避直行的车辆，对吧？ 对啊，你记住，直行是路，它是优先的，直行肯定优先。 就是左转弯的车辆，因为要躲避直行的车辆，所以它分散注意力比较高，所以那么右转弯的车辆应该让左转弯的车辆， 就是 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右转弯它是个小弯，能明白吗？因为你在这马上要右转了，那你转弯是很小，就一把轮可能就过来了。 嗯， 但左转弯从你的对象过来左转弯，它是一个大弯。 我怎么觉得一般？你刚才我们说这两种情况，都得把交警叔叔叫过来呢。就是你说你全责，对方他都不带认的。 不是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啊，左右不分的女孩， 左右都不分。你要说南北东西不分可以，左右应该分 吧。怎么了？你歧视我们左右不分的是吧？我就左右不分。 但赫尔分 left right， 对， 天生 分 left right。 怎么办？这是个病，真的。 所以 你知道我考驾驶照的时候，我在虎口的地方写了左右，上来警察叔叔看到，警察叔叔笑喷了。警察叔叔，你不分左右，我说我有点混淆。 你可以跟他说 ，You can speak English。 没有，我说我有点混淆，我怕我说我不分的话，他不让我过。 OK， 所以下次给贺指路说 turn left， turn right， 是吧？ 我的天哪！所以我提醒 turn right 女生啊，如果你这个不知道这全责或者怎么样的，你就慢点开。 啊，反正大弯让小弯。小弯让大弯，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嗯 啊， 就是在你右转的时候呢，你要 让左转就对了， 哎，让给这个从对向过来的这个左转的这个，也要让他先过。 好， 嗯，哎， 事故五， 事故五， 嗯，这种情况呢，就是依然没有红绿灯，一个车呢， 这么多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今天， 然后呢是一辆车要直行，然后另外一辆车是要左转，然后这个时候撞了。 左转让直行啊，右转也让直行啊， 哎，对， 什么转都让直行啊， 哎，对， 直行 无敌啊， 真的直行最大， 对对对， 所以直行的车辆，咱们有时候开车也可以适当的硬气点。你直行你是路权，你有路权，只要你不怼前面的都没问题。 但是我说实话，我刚开始就是开车的时候，还是新手的时候，我看到两边有车，我会慌，我会下意识的就躲开一下，真的。这个新手会容易 不能瞎掰，就 毛病。 这个真是不能瞎掰，这轮不能瞎掰。就但我刚开始学车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 对吧？ 哎，当时我那哥哥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如果你正在直行，而且你在车道里边，你为了躲别人的车，你把别人撞了，你兴许你得赔两辆车。” 哦， 所以说咱们在路，就如果说在路里边行驶，别人要突然间别你一下，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他全责你撞他，第二个呢就是一脚刹车踩死躲过他。 我一定会躲过他呀。 对，就是踩刹车比打方向靠谱。哎，这是个小的那啥啊。 好， 小的亲情提示。 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故六，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说一说还有最后一个事故，看看是怎么样才能是选择。 嗯哼，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 明天喊红包，火热继续，新老朋友不要错过哟。 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与，一次没喊到的不要气馁哟。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哈弗汽车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 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刚才好像又说错了，应该我们刚才说了事故五对吧，该说事故六和事故七了。 哦，今天最后两条了是吧。 我跟你说，我就不要跟我说数啊左右啊这些，我的人生里边避免这些东西。 三加七加八等于多少，老车？ 我们来说事故六。 哦，你也不行，三加七加八等于十八呀。 来说事故六。 逗逗你啊， 事故六这个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上一个呢是说左转的没有让直行的，那这个肯定是左转弯的这车辆它要负责。 嗯， 那么这回呢变成右转和直行的发生了碰撞，那这个情况下呢依然是 右转， 右转要让直行， 就永远直行最大。 即便是你这个右转这个时候是有绿灯啊，或者它允许你右转，你也要让这个直行的车辆先通过。 哎，其实就是现在很多人在右转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他转他特别有趣的，它容易占两条车道或一排半，就是它不会直接切到最右边的这条道上。一般有些右转的车道是不是转进去之后，然后并入主路，前面还可以行驶一段，对吧？我觉得大家在尤其是转弯的时候，速度还要控制的低一点。有的时候正因为速度太快，所以不能直接进到最右边这条车道，就把另外一条车道上车给剐了。这样的情况我是见过的。所以说呢，到路口大家减个速，其实你整体的时长也慢不了几秒钟到地方。 嗯， 就别整的天天跟赛车似的，我压弯然后当是吧，这不合适。 好，那我们这刚刚说的是事故六的这种情况下反正直行最大嘛。事故七， 掉头让直行是吗？ 对，这个事故七呢就是演示的呢其实就是一个掉头的问题。 老师这最后这三个有点水啊。 对，这太水了，你这并成一个就告诉你直行最大就完了呗。 我觉得你应该把那个第二个和第三个那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这个放在后边，我们多多解释解释。 这个还没，其实还没有列举完呢，就很多。 啊， 像环岛行驶 啊，环岛怎么， 那你说说环岛吧。 啊， 我觉得那个掉头这都不用说了，这个就是直行永远最大知道吗？ 啊， 环岛行驶嘛，就是你进环岛和出环岛。 嗯， 那你一定是要让人家先出你再进。 哦，先出再进。 那对啊，这个道理。 这跟上电梯是一样的。 对，跟上下门啊，出 上 电梯是， 啊， 对， 先出再进。 对啊， 你要让在环岛上行驶的一个车辆先出去，你再进入。 哎，我跟你讲，我明天可以开辆真的开辆那个装甲车出去碰瓷儿了。就现在环岛的人开这太狠了。就是我想往外出啊，我就不是站在最外侧车道，我在中间车道，但是我行驶过来那边有车位过不去啊。那你看快看到的出口了，我打右转向，人家不带让你的。 你开装甲车，你还用得着去碰瓷儿啊？ 啊，也对，他们都躲着我了，是吧？哎， 好，还有什么样的那个情况？ 嗯，今天给大家 先说这么多， 就说这些， 大家消化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左右的这个方向的问题还挺难的。 对，就是那三个在没有红绿灯和指挥的情况下，那几个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 对对对，除了后三个有点水，前面还是挺干的。 咱们再强调一下那个没有红绿灯的入口吧，就是，红绿灯没有红绿灯入口，两个车都是直行， 要 让 右 边的车。 对对对 ，OK。